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91集，情趣。展昭坐在桌边，拖着下巴盯着桌上的螃蟹发呆。正这时，窗户被推开了，窗户外面进来了一个白影，展昭眼睛就是一亮。白玉堂走到桌边，放下一个小盒子，里头是螃蟹的蘸料，刚才走得太匆忙，忘了拿了。白玉堂心说，这猫吃螃蟹没醋，那不是要跳脚了吗？于是给他送来了。展昭拽住白玉堂的袖子不让他走了，白玉堂只好坐下陪展昭吃螃蟹。其实白玉堂刚才出了门也觉得没地方去，再找个客栈吧，空荡荡的一人住有什么意思，还不如回去看那只猫吃螃蟹。于是啊，两人一起拆一个大螃蟹。 这螃蟹这么大呀，比仙宫岛那种大螃蟹还要大。 白玉堂也点头，倒了一杯酒在一旁喝着，顺便看窗外楼下的动静。 刚才情况怎么样？ 白玉堂大致跟他说了一下。展昭嚼着螃蟹皱着眉。 怎么？ 没有。他现在全程那么搜你，你觉得会不会有危险？ 这个倒是不怕。我发现北海穿白衣服的人特别多，应该问不出多少线索。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街上走的人都是低着头的。 哦，我刚才比武的时候问了，原来北海的百姓是分等级的，那些低着头的都属于贱民那一级。 贱民？ 白玉堂皱了皱眉，听着觉得有些刺耳。 哎呀，北海地轩辕劫真的很残暴，他把百姓分成了369等，其中不会功夫、没有资产，还有一些身有残疾、没有子女，总之就是身无长物的普通百姓，都划归为贱民。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匆忙？ 贱民如果在街上被贵族或者官员打死了，是没有人管的，所以他们都尽量不惹别人，不引人注意。还有，他们赶着赚钱，因为只要赚到了一定数量的金钱，交了赋税还有脱籍费，就能摆脱贱民的身份。 这损招是什么人想出来的？不就是变相多收些钱吗？ 没钱的话，会功夫也是可以的，只要能在每年地方武士中赢下3场比赛，就能脱掉贱民籍。所以北海人都崇尚武功，毕竟嘛，练武比赚钱要容易。 白玉堂闻言对轩辕劫简直反感到极点。展昭往白玉堂嘴里塞了两筷子蟹肉。 吃。据说西北海郡是最好的了，其他地方更惨，这皇帝杀了他也算是为民除害，只可惜听闻他那几位皇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听了一圈，大家都对轩辕破的确算是最认同的一个人了，可惜听说轩辕劫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太仁慈。 猫，你觉不觉得他的内力有很大问题？ 是啊，他的内力受情绪起伏影响好大，好像本身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内力似的。 感觉这内力好像不是他自己练来的，更像是别人给他的。 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会不会跟他当年在山里面的遭遇有关系啊？ 展昭正问着，忽然就听到楼下一阵喧哗。 会不会查上来啊？ 白玉堂示意他接着吃，自己从窗户出去了。没一会儿有伙计敲门。 客官。 展昭赶忙将螃蟹藏了，擦擦嘴。 进来。 房门打开，几个军兵打扮的男人在门口张望了一下。 就你一个人？ 伙计拿账本给军兵看，的确只有殷十二一个名字在上面。其实 展昭和白玉堂所住的酒楼就是轩辕破的地方，伙计都是轩辕破安排的，也没什么其他的客人。几个官兵拿着画像进来，跟展昭比对了一下，发现不像，于是收了画像，又注意到了桌上放着的一块红色的牌子。 哦，原来是进了20名的武生啊。 几个军兵的脸色明显缓和了不少，对展昭也高看了一眼，客客气气就出去了，伙计帮忙关上门。展昭拖着脸看着螃蟹，又没胃口了。这时窗户一开，白玉堂又回来了，展昭心情立马呼啦一下子好了。 你还没走啊？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 这倒是，他们都查过一遍了，自然不会来查第二遍了。 展昭心情很好的和白玉堂分了一只螃蟹吃，另外一只留给天尊和阴侯，两人在房间里窝了一下午，很快天都快黑了，外边的军兵还在寻找。 他们这样都找不到你，那你明天怎么再跟轩辕劫偶遇呢？会不会太刻意引人怀疑啊？ 我今天跟伙计说了，我想买一张雪松琴，他可能会在琴行埋伏着。 哦，然后你准备去琴行弹那段琴谱？ 白玉堂想了下，还是摇了摇头。 看情况吧，随机应变。 展昭似乎又想问些什么，不过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白玉堂就凑过去看他。 怎么了？ 我他轩辕劫记忆里面的是白灵儿，又不是他儿子。 然后呢？ 那他万一拿你当白灵儿，没当儿子怎么办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随后笑着摇头。 这个倒是不会。 真的？ 他看我的神情的确是在看儿子的感觉。 你确定？你向来还挺迟钝呢。 这方面迟钝的是你，你自己才是。明天比我小心点，还有啊，别沾花惹草。 你才是沾花惹草的那个。 我不是沾花惹草，我是沾猫惹猪。 话没说完，展昭就差点把桌子掀了，扑上去揉他。 你再敢说我是猪， 斩小猪， 要你的命。 这时阴侯和天尊刚回来，在窗户口蹲着，就看到里边两人各种翻滚。 哎呀，这么大了，打架还是小孩子强调啊。 这哪是打架，这叫情趣。 两人进屋，果然还没吃饭呢，展昭和白玉堂也不闹腾了，捧出大螃蟹孝敬两人。天尊一看那螃蟹就蹦了起来。 嚯，哎，这是螃蟹帮派的头头吗？ 是好大。 白玉堂和展昭负责帮两人拆蟹，顺便将下午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内力外泄，内力这么不稳定吗？受情绪起伏影响？ 不清楚。 你们不是找乌沙大和尚问了吗？有线索吗？ 大和尚跑了。 啥意思？ 他跑去他徒弟的火凤堂了，说是过一阵子才回黑风城。然后赵普和李元昊还有耶律吉他们商量过北海的事情了。赵普说拉了两家下水，他俩要是想看好戏就先淹死他俩。 展昭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果然没人能占赵虎的便宜。 然后小四子想你俩呢。 天尊说着拿出两个盒子来给展昭和白玉堂。两人打开一看，就见里头两个圆滚滚的糯米点心，一只白色的胖老鼠和一只白色的胖猫。 他下午没人陪，和黑风城的厨房大娘玩了一下午，做了好些点心，这俩是给你们的。 没人陪，这么可怜啊。 展昭有些想念小四子圆滚滚的面团脸了，这段时间赵普和公孙肯定很忙，然后小梁子也不在，小四子估计该寂寞了。 轩辕劫对你那么大反应啊？ 算是吧。 你要小心，如果他没法掌控自己的内力，表示他其实是被自己的内力掌控着。 白玉堂和展昭愣了愣，皱眉看二人。 这么说，其实不是他入魔，而是他的功夫就是魔，他是被他的内力操控，从而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暴君。 天尊和阴侯点了点头，但同时两人突然啊了一声，展昭和白玉堂被他俩吓了一跳，看着两人。 这轩辕劫可能练了狂魔内力了。 没听过，什么狂魔内力？ 这个内力啊，已经绝迹了，你俩没听过也正常。但是当年那可是在江湖上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的，我就说熟悉嘛，现在看起来啊，越看越像。 狂魔内力其实不是一种内力，而是一种毒，还是一种邪毒。 毒？ 想当年江湖上出了一位相当厉害的人物，内力奇高，因为此人有些痴呆又有些癫狂，所以人称狂魔。他的年岁比我和天尊都大，是和妖王一个年代的人。 这么早啊？ 狂魔本身不疯，只是个普通的武林高手，但是一次在山里闭关练功，到关键时被一条毒蛇咬中，毒液随着狂魔自身的内力运转到全身经络，导致他走火入魔。谁知道他竟然武功大成，内力高到了某种境界，但人却疯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